《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39章。直到呢个时候，困扰咗我多年嘅谜团，今日就终于破解咗啦。原来阿爷竟然是因为这一封信而去了一个叫做牙山宝殿的地方。这个地名实在奇怪。宝殿唔通是指道观一类的地方，牙山又是指哪里呢？落款的这个白字又是哪个呢？豆腐见我的神色是几度变化，他拍拍我膊头说，啊喂，老陈，你又唔好急吓，我哋慢慢分析分析下。我觉得咧，呢一个咁嘅白字，话唔埋真系白老四啊！你谂下，普通人能请得喐你阿爷咩？我即刻就反驳佢啦，我话咁啊唔可能啊，时间系有差距。阿爷走嘅时候都差唔多60岁咯。白老四如果当时仲在生嘅话，咪90几岁高龄，一个90几岁嘅老坑仲喺度搞咁多嘢。豆腐摸住个下巴讲，唔通呢一个白字只系一个巧合？我思嚟谂去，只能够拧一拧头。但系有一点可以肯定嘅，阿爷之所以会去呢个叫做牙山宝殿嘅地方，应该呢係有啲咩极其重要嘅线索嘅。因为阿爷喺晚年嘅时候，一心就諗住鬼蛇之面嘅诅咒，对金钱啊物质欲望呢就已经非常之低㗎喇。去一个咁嘅地方唔可能係为咗财宝嘅。而阿爷走咗之后一直都冇返过嚟，好可能已经想到呢度，我不由得个心吸咗一啖气。豆腐盯住我，佢问：咁下一步你打算点啊？我冇答佢。豆腐好了解我脾气嘅，佢又讲：你系咪打算想去牙山宝殿啊？嗯。豆腐话：不过你知道呢个地方喺边度咩？咁我就要慢慢查。我从来未听过呢个地方，而家手头边又冇电脑，咁我只能够揞出个手机。而家嘅智能手机我打开咗移动数据，我输入咗牙山宝殿4个字。昏暗嘅地下室里边呢，信号同网络都非常之唔好，跳转咗好耐先出现咗网页连接。我同阿豆腐两个头呢就凑埋一齐，盯住啲咁丁嘅手机银幕向下睇。里面跳出来的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信息。豆腐即刻说，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求其输个名字进去应该能够搜得出来的。但是现在这样，我看这个牙山宝殿80%这个名字是个别名来的。我们想通过网络查可能真的查不到。那怎么办呢？我想了想说，这个地方该摸的我们都搞得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就回深圳，或者可能要动用到一些道上的关系才行。豆腐用个眼神瞄一瞄那个棺材说，喂，那里面的东西怎么办啊？我想了一想，这个老屋呢已经不安全了，这样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万一又有村民入嚟執漏嘢嘅话，咁真係唔闯搞开咗个棺材又点办呢？諗到呢度，我同阿豆腐讲，唉，咁样明摆住唔保险㗎啦，我哋直接挖个窿将里面啲嘢连带棺材埋咗入去啦。话做就做，我同豆腐就靠一把铁铲一隻锄头就开始喺度挖坑啦，一直搞到日落西山，就将个棺材就埋咗入去。咁呢次我只带走4样嘢。第一呢就是阿爷嗰一沓相，仲有就係筆记、飞刀，仲有嗰卷临摹住地图嘅羊皮卷。虽然我同阿豆腐就蓬头垢面咁从个房间里面出嚟，但係呢个老房子本身就周围都系土灰，所以呢都冇引起怀疑。第二日一早，我同豆腐就告别咗村里面嘅人，搭上咗归途啦。 一路无话，顺利就到达咗深圳。到咗深圳市，已经临近入夜啦。我前脚啱啱揽入店入边，独眼龙仔后边跟上嚟讲：哎呀，东家，你啊真系翻嚟啦！有件事需要你揸个主意啊！店里边嘅事，独眼龙都能够对付得过嚟嘅，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啦。我问咩事啊？豆腐就揞住个肚讲：唉，有咩事一路食一路讲啊！再等落去，我话饿到个肚皮黐住个背脊啊！我话真系又好气又好笑讲：食食食！唉，除咗食你仲知乜嘢啊？饿鬼死你啊！啱噶啦！唉，算啦，我哋出去食饭先。我哋放低行李，随便咁梳洗咗一下，收拾妥当，就去咗一间唔系好远嘅烤肉店。呢阵时间太夜啦，游客都早散去晒，店里边就有啲冷清。我哋点咗啲嘢食，一路烤住就一路听阿独眼龙讲：前三日有个姑娘仔嚟揾你，放低咗件嘢就走咗啦。吓、啊，姑娘！阿豆腐一路食住个烤羊肉，一路讲：哇，生得靓唔靓啊？身高有几多？三围劲唔劲啊？结咗婚未啫？独眼龙一听完，即刻啃咗下讲：唉，特别靓嘅。至于结咗婚未，咁我就唔知啦。豆腐一听到，即刻上下打量我讲：哇，老陈，你咪又出去乱搞嘢嚟？我直接啊刮咗佢一嘢讲：唉，乱噏乜嘢？你都知我最近仲忙过总理，点会有时间乱咁搞啊？再讲啊，我亦都唔系嗰种唔负责任嘅人啊嘛。停咗一停，我问独眼龙讲：嗰个女嘅叫咩名啊？有冇留低啲乜嘢嘢呢？独眼龙啊讲：佢就冇讲喎，又系留低咗啲嘢走咗啦。讲话嗰段时间再嚟揾你喎，嗰样嘢我睇咗，系件好嘢嚟嘅。个我唔知道呢样嘢应唔应该留低，所以就得你嚟做个主啦。豆腐啊讲：唉，咁啊呢样嘢系白送嘅，唔要啊白唔要，梗系要留低啦。而且你可以话得好嘢嘅，肯定就唔会差到去边啦。唉，究竟系乜鬼嘢啫？独眼龙就停咗一停，饮咗啖酒讲：系一尊古怪嘅佛像。我认唔出嚟啊，睇都好唔舒服嘅，但系系件老物，古怪嘅佛像，连独眼龙都认唔出嚟嘅嘢。独眼龙见我冇出声，佢又讲：东家对唔住啊，其余嘅我啊在行，不过宗教方面嘅嘢就真系拿唔定主意，呢、这个眼掌唔到啊，得睇下你点办啊！我心谂出去一次，居然有个靓女同我送古董，唔通系顾文文？谂到呢度，我就讲：诶，先食先啦，食完我哋翻去睇下。三个人就冇再出声，系咁啊砌啊，一直到晚黑九点几，翻到铺头，独眼龙就将嗰样嘢攞出嚟。呢样嘢俾阿独眼龙放咗入个桃木盒入边。关于放古董啲盒呢，其实都好有讲究嘅。又话系物老而生怪，越系上咗年头嘅古物就越容易出现啲唔干净嘅嘢，特别系喺斗里面倒出嚟嘅冥器，好可能就会携带咗某一啲古老嘅病毒。桃木器嘅清香有避邪除障嘅功效，所以呢迷信嘅人古董用桃木作为收纳是最好的了。在开店之初，我特登订制了一批大细型号不同的桃木盒。打开的盒，我一眼就看见了独眼龙所讲的佛像。如果不是他头戴住这个经帽，我甚至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尊佛像来的。这一尊佛像好像大概有人的手掌那么大，身体就细瘦，盘腿而坐，左手就攞住一条好似蛇咁嘅生物，右手呢就捉住一个人头向嘴里边咁送，眼睛就微微咁眯住，神态平和，睇起嚟呢就慈眉善目，但系配合住呢个咁嘅食人嘅动作，睇起嚟就真系显得好诡异。 豆腐大吃一惊咁讲：，哇！呢啲乜嘢嚟噶？点解送嘅咁嘅嘢嚟嘅？睇到啊，真系成身都唔舒服噶。我印象当中未见过啲咁嘅嘢，但系确实系一个古玩，就系无疑噶啦。虽然讲话古怪，但系我哋开古玩店嘅，收集啲古灵精怪嘅嘢，亦都属于正常范围。我比较好奇嘅，反而系独眼龙所讲嘅嗰个女人，究竟系边个呢？夜已经深啦，我将啲嘢收翻起身，先唔再纠结喺呢件事上。我将佢放翻入个桃木盒入边，心里边谂：既然嗰个女人话呢两日仲会嚟揾我嘅，咁啊到时见面就问清楚就得啦。接下嚟嘅几日，我都冇再去管呢样嘢，而系联系咗砖碎嗰边。呢一次砖碎就好快联系上啦，电话就传嚟咗佢不冷不热、低沉嘅声音：喂，讲嘢。我话讲，你哋去咗四川，遇到咗乜嘢啊？吕叔揾唔揾到啲嘢攞翻嚟未啊？砖碎啊讲，呢件事话说就有啲长，有机会啊话你知。我呢段时间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到时候约个机会见面啦。仲有咩事情啊？我不由得皱咗一皱眉头，心知道砖碎呢一番话系有推托之疑，不过佢亦都唔系一个好嘢嘅人，我就唔想同佢撕破面皮。跟住我转移话题讲：咁好啦，到时我哋见面再讲。系啦，问你个事，你知唔知道崖山宝殿呢个地方啊？崖山宝殿，砖碎啊，唔冷唔热嘅语气透出咗一啲嘅惊讶。佢讲：梗系知啊，呢个系传说中位于黄泉之下嘅宝殿。嗰一时之间哑语无言。黄泉之下嘅宝殿，显然砖碎讲嘅呢个崖山宝殿同阿爷所讲嘅崖山宝殿唔系同一个地方呢。睇嚟可能佢都唔知情，不过呢两个名字相同，而崖山宝殿又系阴间所在，即刻就显得更加古怪。砖碎亦都冇多问，佢就收咗线之后，我就坐喺张凳上边思量住下一步应该点做呢。虽然我唔系好肯承认，但系我相信阿爷肯定就系喺崖山宝殿嗰度遇咗险。我就一定要找到那个地方，一来呢就将阿爷的遗骨带返返嚟，二来呢我就要搞清楚呢一座崖山宝殿的秘密，佢究竟有乜嘢咁样嘅吸引力要阿爷过去。由于唔系星期六日，所以呢游客就比较少。喺店外边嗰条仿古青石道上边，零零星星咁游荡住几个身材肥胖嘅外国游客，独眼龙呢就去咗外边，准备喺古玩城里边兜一圈，睇下可唔可以执啲咩嘢。阿豆腐就冲咗杯茶，喺个面上边就冚住个人体绘画，就瞌眼瞓。封面上边一个一丝不挂、盘住头发嘅女人，隔住胸咁同我对视。唉，我真係有啲无言啊！我心諗你咪死仔豆腐，唔知道嘅人仲以为我间铺头喺度卖咸书添。当即我行过去，弯手伸腰，准备将佢冚喺面上边嘅嗰本书攞落嚟。就喺呢个时候，我身后边突然出现咗一把轻柔嘅声音： 你点解仲同佢喺埋一齐嘅？